位啊，又到案八呢个法律讲下法律嘅时间啦，法律点评啊。咁咧就好自然啦，其实我写文都写过啦，就一定系应该讲一讲呢、這个即系禁制令啊，中信有一个啦吓，呢、這个旺角有一个啦，小巴司机商会同的士商会啦。跟住就金钟我哋个巴士公司咧，总之一大扎啲垃圾嘢咧，就申请一个禁制令。嗱，佢个背景系点嘅咧？其实佢就要话咧，系有啲公众嘅滋扰行为，因为你塞咗条路，我哋啲示威者塞咗条路，咁就影响到佢哋嘅利益。滋扰呢样嘢咧，即系英文叫 nuisance 啊。咁有私人嘅 nuisance， 亦有公开嘅 nuisance， 公众嘅 nuisance 系、啊、公众嘅 nuisance 个分别系点咧？就系、是、咧，即系如果我影响到你嘈住你瞓觉，咁系一个私人嘅 nuisance， private nuisance。但系如果我有一样嘢系影响到你，作为公众超过一般人嘅嗱，佢只要系严重影响某一类别嘅成员嘅合理舒适同方便，咁啊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of a class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咁咧嗰个影响系大到点咧？即系咧系好大嘅。咁咧由于大嘅关系咧，咁个人就唔可以话去进行一个法律程序啦，系佢自己负责。咁而呢所以成为公众嘅滋扰。嗱讲到呢度大家奇喎。即係嗱占领马路係咪可能影响咗一边嗰啲小商铺嗰、那个享受佢物业佢个生意佢嘅方便呢、這个咁嘅影响啦。咁佢自己一个人呢就唔止佢一个人㗎喎，所以影响咁多人，所以佢唔係话我告你滋扰我。即系如果隔篱只狗吠嘈住你，咁你告佢滋扰你，咁就系你嘅事啫。但系佢影响咗唔止你啊，成个大厦啦，或者成个区啦。咁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应该报警噶噃。咁意思就咁，公众招同私人招个分别就咁啦。而你咧系只需要咧系证明咧超过一般人嘅你嗰、那个不方便之处系你特别受害重啲嘅，咁你就可以咧去。行动啦，系好啦，咁呢样嘢既然系可以系私人嘅行动，亦都可以系即系刑事嘅罪嚟嘅。咁咧，如果刑事罪咧，我哋知啦，刑事罪要证明个mens rea 嘅 ，mens rea 即系指佢个意图，系犯罪嘅意图，因为佢犯罪嚟噶嘛。咁啊，犯呢个公众招罪，控方咧要证明咧，被告人咧。就系、是、知道，系亦都系佢嘅行为咧，或者佢嘅不行为咧，会令到个公众咧受到滋扰。咁而家佢又依然咁做，咁先得。嗱，咁其实咧，而家你讲咧，你告佢刑事好，民事好咧，民事就易告啲嘅，因为唔使证明公众滋扰，有个。故意去招人，咁其实佢即係如果你讲占领嗰啲人呢故意招人成个社会呢佢摆到明㗎啦，话明塞你路，话明影响你个政府㗎嘛。咁所以就唔系难证明嘅刑事上同民事上一样咁易嘅啫。可能民事上呢只不过系证明话我受损比其他人多，所以由我开始咁样。咁呢告滋扰啦。咁呢因此呢就有呢个行动啦。咁而家呢高等法院判咗啦，上诉庭都认为啱喎，就唔俾上诉喎，唔听佢再咩啦。咁嗱，上诉嘅嘢呢就呢个法律观点上认为冇需要上诉啫，其他嘢再出现呢系咪有得上诉呢？仲系有得拗㗎，法律就咁烦㗎。咁啦，就讲佢而家已经有嘅一个行动啦。嗱，赢咗啦，咁即系话呢个小巴啦的士啦同埋呢个中信啦个大厦啦就话佢招咗佢咁样。咁佢申请一啲咩呢咁样。嗱奇怪就係你点知边个滋扰你呢？其实依家冇证明到任何人可以拎出嚟负责。因为占领系群众 咁咧，你话喂，你喺度整老将，咁你唔啱搭个营咁样，咁我咪赔俾你咯。你证明到我影响咗啲乜嘢咧？咁好困难噶嘛，因为我点解系我搭个营影咗你咧？系咪？你喺度揸小巴，咁其实好难嘅，系。咁佢又唔系话可以揾到边个人去告啊？你告我，或者你告旺角个画家，个画家好易破产嘅啫。咁你判个乌龙告。告初然一年半载先啦，系嘛？然后告到佢，我冇钱咯，赔啊破产咁。你催佢唔涨啊，所以佢哋咧而家就唔系要佢赔钱嘅，嗱要佢赔钱系必须嘅噃，因为你家民事诉讼啊嘛，而家用民事啦，佢唔系报案啦。既然系民事诉讼咧，你要证明咧，你有个 claim 嘅，所谓你有样嘢要追翻钱嚟嘅，一定系钱啦。咁呢个假设嚟嘅啫。嗱，到目前为止咧，佢系假设佢可以追到钱嘅啫。咁我哋用常识去谂咧，根本就冇可能追到任何人，俾钱赔翻俾你，赔唔赔得到已经系问题啦。根本就系如果民事行动咧，好怪异嘅。而家咧，列显伦出个声啦，陈文敏啊嗰啲啦吓，戴耀廷啊嗰啲啦，啲喺法律上高，张大明啊等人啦，就话呢个系好怪异嘅，肯批一个禁制令俾佢，因为嗱。你假设你有个行为，你有个唔系有个行为，有个诉讼，你系准会赢噶啦。咁而你最终赢咗嘅时候咧，咁你系咪而家要有个临时嘅禁令，令到佢咧唔会制造更大嘅损失？等你第日追到个赔偿咧，就有得赔噶嘛。好啦，如果你第日基本上系追唔到任何赔偿嘅咧，咁你而家你嘅申请嘅临时禁制令就冇意思噶啦嘛。好啦，咁但系咧。嗰、那个 court 咧，个法庭咧，高等法院咧就话批啦，咁呢个又已经系怪异噶啦，我话批咗佢啦，呢、這个禁令，咁、呢个禁令系整乜嘢咧？咁样，嗱、那个禁令我睇过啦，喺第52段嚟噶，嗰个判决书个 judgment 上高话佢哋赢咗啦，咁去到尾嘅，你可以睇呢个判决书，我印我贴咗我 Facebook 嘅，一段说话咧。嗱，佢申请嗰、那个其实唔系禁止人去做一样嘢。嗱，所谓禁制令咧，禁止人做一样嘢。如果你话私人嘅，我见过啦，诉讼雷曼苦主嗰啲，佢系话唔准你去个门口示威，中银门口外边就唔准啲雷曼苦主示威，就讲明唔准边一个人示威嘅。咁咧，你系禁止佢示威。好啦，咁呢家啲人咧喺马路嗰度示威。佢唔系拗呢一样嘢，佢话咧要拆咗嗰啲路障啫，因为啲路障咧令到佢有 nuisance， 个 nuisance 令到呢啲商号或者呢啲机构，佢咧就受损啦，可能受损，我要准备追究你嘅钱，追究你要赔翻钱俾佢，而因为追究你有呢个咁行动，追究嘅行动咧，所以佢需要有个临时嘅禁制令，系阻止你继续制造伤害俾佢，咁就。佢有冇伤害到佢啊？诸如此类啊，你仲有得拗嘅系嘛？成个诉讼追究呢个 nuisance public nuisance 呢个诉讼打唔打得赢都未知嘅，而家冇话到赢咗球面个官司，但系因为咧后面有个官司，所以而家要有个临时嘅禁令咁。系讲落咧就好似好复杂，咁大家细心啲谂下明啦。其实两个行动嚟嘅，我将会有一个诉讼，我认为我赢紧噶，咁个法庭又信我会赢，唔使要赢啊，即系信你有个可能性赢啦。咁咧。就可以呢因为要你第日赢呢，可能越来越大嘅损失呢，咁就批咗俾你禁止咗某一个行为咁样。咁但佢而家又唔系禁止一啲行为喎，佢只系话呢我要求拆咗条路障。好啦，咁成件事你睇到呢，其实系几混账啦，几荒谬啦，其实佢利用呢件事呢去清场，咁呢个就阿茂都知㗎啦。係咪唔系白痴嘅，稍有常识都知政府系叫呢啲咁嘅商户出面申请一个民事上嘅禁制令，转几廿个弯，然后就因为我有损失啦，所以我要咧拆咗佢啲路障，防止我咧即系等我第日唔会防唔将我有更大嘅损失，而我第日会追翻我已经有嘅损失因为你将来嘅损失咧就系冇得追噶嘛，你话已经有咗损失，你就可以追噶嘛，咁即系假设佢系已经有一笔损失，咁为咗防止佢更大损失，所以我而家。拆咗路障去，禁止你再嗱，佢又冇要禁止佢继续集会啊，系冇嘅。咁所以话咧，如果你拆咗路障之后咧，嗰佢话 clear 个 obstacles， clear 啲 obstacles， 咁 即系话距离嗰啲障碍物啫。咁人系咪障碍物呢？如果人唔走，可唔可以清埋佢呢？理论上就唔应该得㗎喎。咁有得拗啦。咁我嘅理解系唔得嘅。苏花个警方嘅讲法都系唔系嘅。咁但系拆咗路障之后，警方就用佢哋嘅方法赶啲人走啦。咁呢嗰、那个就唔系合法集会嚟嘅。咁所以呢咁即系呢个禁制令冇掂到呢集会自由啊呢啲嘢嘅。佢只系话要拆咗路障嘅，其实就系咁攞咗个命令。咁呢就将会进行清拆啦。咁未来几天。咁你问我点睇呢？咁我估系拆到嘅。因为呢如果你唔俾佢拆，你阻止佢拆，咁佢就可以要求啦，要求警方協助。咁好奇怪，呢度拗咗一大轮嘅。嗰、那个判词讲得好简单，亦都好清楚嘅。佢话呢藐视法庭，法庭派執到嚟拆，你藐视唔俾佢拆，咁你就藐视法庭啦。咁从来都系刑事罪嚟嘅，藐视本身系刑事罪，藐视法庭本身系刑事罪，就算系民事诉讼里面嘅一啲命令个執达利，即系个卑劣嘅卑劣，即系代法庭去執行呢件事嘅人，佢做嘢你阻住佢就阻差还公咁啊，所以系刑事罪嚟嘅。好，好清楚，咁个法庭可以判你坐监，好可以判到重刑，佢即刻判得噶啦，因为你已经犯咗法啦咁样。咁咧因此咧系有个阻吓性喺度嘅。唔俾你阻住个執大利做嘢。咁但係呢而家係指拆嘢嘅时候你阻住佢咗喎。佢唔係拆嘢呢其他嘢佢唔做得㗎喎。个執大利唔做得嘅。咁佢拆完嘢佢就走㗎喇喎。佢就应该走㗎喎。然后警察呢就赶啲人走啦。咁呢佢拆嘢同警察赶人走系两件事嚟嘅。警察冇权赶人走㗎，因为啲人开头都系冇障碍物就嚟咗霸咗路坐咗度㗎嘛。即系28号。上个月即系9月20前个月啦，已经系28号晚，啲人系坐喺马路嗰度，由咁开始，然后搵几个垃圾桶，然后就搵铁马，咁就封咗路㗎嘛。咁如果开头系冇障碍物，只有人嘅啫嘛。咁呢个禁令呢，即系呢个判决里面呢系冇掂及人呢个问题嘅，而只有话呢唔准唔系，其实只系准佢去清拆嗰啲障碍物啫。要个執达利，咁当然執达利会搵人帮佢啦，咁样总之成个清拆过程呢就要警察就保证呢唔会人阻止佢，如果有人阻止佢呢就拉阻止佢人，就拉去法庭话佢藐视法庭咁样，成套嘢就係咁啦。咁个漏洞喺边呢？个漏洞就好明显嘅，咁佢拆完之后点呢？咁样冇人讲过呢样嘢嘅，个清拆令呢就冇完结嘅，咁但係冇完结之余呢，用常识去谂咧，任何事你拆就拆啫，拆完就完噶啦。佢再搭翻就点咧？唔应该系呢个清拆令会继续嘅，因为你唔知系边啲人再搭过。而家见到嘅清拆嘅障碍物咧，就系有人搭嘅。咁咧而家要告呢嗰啲人，其实已经告唔到啦。你告呢啲人，但系咧拆咗之后，咁隔两日啦，假设耐啲啦，隔两日啦，咁边啲人再搭过咧？而家系可能系反。佔中嘅人去搭，迟到可能係反佔中嘅人去搭㗎喎，唔係我哋搭㗎喎，已经唔同咗，即係提一个行动，第一个诉讼所诉讼嘅人其实虚拟嘅呢都唔知係边个嘅。咁但係佢都叫做有个人话要告啊。但问题嗰个人一定係唔係可以唔係第一个第二个路障嘅人，係同第一个路障人可能冇关系喎。再举个我已经即係諗到个好例啊，警察时时都会 set 路障。咁系咪个執达你就嚟到要赶佢走呢？我要拆咗你啲路障，咁然后因为我仲有个命令喺度呢，佢话唔得嘅。咁你一定要再问个法庭，喂警察搭路障佢又塞住我，成日搞到我冇得做生意，我又要赶佢走，咁要警察去拉警察去得唔得呢？咁个法庭可能话你戆居係咪唔俾㗎嘛。所以第二次同第一次可以系唔同嘅情况，係每一次独立考虑。嗱，法律亦都系啦，你執行个法庭命令你拆完呢就完㗎，因为嗰个令只系话授权佢去拆嘢㗎嘛，拆完件事就完㗎。系咪？佢要再问个法庭啊，又答翻咯，咁点啊？咁系咪同一件事啊？要拗一轮，我证明咗啦，系同一件事啊，同一批人搞搞震，所以你先再拆得，哇，咁就好笑啦，系咪？咁啊，仲有呢个禁制令咧，就讲明喺嗰个范围里画咗张地图嘅，开头咧有个字眼嘅附近地方嘅呢一带嘅，咁啊去到上诉嘅时候咧，个上诉官话呢句咧就复杂啦，你用乜成个旺角都话你近住你噶？咁唔係，咁收咗啦，咁所以只係亞吉老街路口啦，可能係朗豪坊嗰个路口啦，咁指明嘅路口呢嗰啲障碍物呢 同埋呢条路上高嘅障碍物咧，先至系要拆嘅。其余地方咧就唔理得过呢个禁呢、這个禁制令咧，就唔理得嘅。咁即系话你落一条街再霸过咧，佢系完全出你唔涨嘅，系咪？好啦，咁成件事咧就而家就喺呢个阶段咧录呢个段嘢嘅时候咧，就系暂时咁啦，就准备开始去清拆啦。咁啊，拆唔拆到咧？我估拆到嘅，但系会唔会翻嚟咧？机会都唔细，系嘛？好明显啦。因为成件事嘅怨气冲天咧，就有关呢、这个梁振英政府倒行逆施啊，同埋咧滥用警权啊，咔咔一大堆嘢。咁而家你就冚唪唥唔讲，净系拆咗你啲栏啫。咁系咪咁条气顺呢啲占领者咁啊？我都唔信啦，系嘛？咁啊，我都有份落去，冇答过嘢啊。不过咧，我都有份落去，即系喺侧边度嘘啊，帮下手啊咁啊，即系走去。即系干扰啊，即系唔系干扰，即系干涉啊，协助过呢个占领行动啊，时时去睇个占领区添。咁我都希望再出翻嚟啊！即系除非嗰件事系解决啦，唔系咧，点解唔可以继续再嚟咧？咁样而呢一个禁令咧，其实系有一个好窄嘅范围，系咁我哋要留意。但系成件事咧，其实系荒谬嘅，因为咧根本系告唔到人，亦都追究唔到任何赔偿。但你就要拆咗你啲嘢，咁如果你拆咗嘢，点解整差人唔去做呢？做过失败咗，失败咗，所以就要搵个民事嘅，刑事都失败，咁民事又点会成功呢？咁呢就系、是、成功啦，只不过系攞咗个 order， 讲一大轮嘢，然后一大轮废话，叫你遵守法治啊咁样，咁样嘅做法合唔合当呢？咁呢我都费事讲啊，100%戆捻鸠，系咁先，拜拜。 好、oh!